座难放开，一座难放开，一座难放开，一座难放开，一座难放开，一座难放开。 这个如果是照这首《公路之歌》的方向，现在大家是这是去哪儿上班？有可能是大兴机场。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行驶的方向是朝哪个方向啊？但是呢，无论你这个东西南北向啊，现在如果你已经在路上行驶的话，请你注意交通安全啊！同时呢，在这个星期二的早晨，跟我们一起在早安音乐秀感受音乐的能量吧。Good morning。我现在呢，这个早起呢已经渐渐的适应了啊。但是呢，其实因为你要就特别早的起床啊，所以呢，这个晚上这个睡觉呢就睡得不是很踏实啊，就晚上就会一直就担心说今天早上别起不来什么的啊。所以其实早起对于啊，尤其是冬天的早起，对于大多数的朋友来说，其实都是一件难事儿。如果你能在冬天这个早晨很顺利的爬起来的话，那证明你不是一般人呐。啊，你是一个对自己很狠的人，所以各位狠人们，你们现在正在路上，我真要由衷的赞叹你们啊！然后在这样寒冷的冬天的早晨，我们一起朝着自己的工作的方向，大家辛苦了啊！我们开始这全新的一天啊，这一年呢，其实很多人都立下了很多的 flag 啊，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有所回报，希望自己呢能够接近自己的目标啊。包括我其实也是如此。 早安剧场，让你的牙齿晒太阳。 新的一年呢，一定要有这个新的气象啊！在这儿呢，我老白宣布，为了让2022年的早秀再上一层楼，我拼了！ 怎么拼？ 熬夜，前半夜吃鸡，我后半夜追剧，耶！ 下分地主店， 你看是吧？拼了！这是早安剧场昨天的内容，我们今天早晨清早起床回顾一下啊，让大家也证明一下我所言非虚啊。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Morning morning，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热歌来袭，我们留在稍后。今天的天气到底如何呢？今天这个夜间呢，其实风已经开始减小了，最低温度呢-8度，所以大家千万要注意保暖啊。然后呢，大家注意这个今天的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晴间多云，最低温度-8度，最大相对湿度40%，最高温度呢是0度，最小相对湿度是20%。啊，所以请各位要这个多多注意。早上如果你出门的话，也要记着多穿一点啊。 OK， 继续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吧。你知道听这首歌感觉就是你不由自主的腰要挺直一点啊。有很多的可能年纪稍微小一点的朋友听这首歌会，哎，这是什么歌，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不少的这个80后的朋友啊，甚至是90后的朋友，一听这首歌会有跟我相似的感受，背要挺直一些啊。然后这首歌我觉得也刚刚适合这个有一些晨雾弥漫的此时此刻这个清晨。刚才那首来自痛痒的公路之歌呢，适合天微亮和没亮的时间。 已经有很多的朋友来跟我说早安了，我要和所有的朋友和全世界说早安。海水正蓝说早啊，老白早早早早，看到你就感觉我看到了大海，不要是冬天的大海，有点冷啊。哦，大鱼，还有优哇卡啊，优哇卡啊 ，Hello morning。这是回忆杀，一首瞬间把你拉回到曾经，有可能甚至是上学的时候听到的歌。Happy Baby， 早安音乐秀，音乐很秀， 音乐很秀， 就这个 feel 倍儿爽， 倍儿爽， 这个 feel 倍儿爽 ，feel feel 倍儿爽， 爽爽爽爽。 星期二了，离周五更近了。 明天是周五啦，明天就是周五啦。明天是周五啦，明天就是周五啦。明天是周五啦，明天就是周五啦。明天是周五啦。 他突然怎么唱到明天是周五了，他就断了呢？因为他特别的冷静又残酷地告诉我，今天只是星期二，老白你急什么？各位早安了，继续回到我们的 FM 九七四的早安音乐秀啊。然后每一个早起的朋友，我们都希望大家如果有空在路上啊，或者是甚至你还没有出门，你家里面用这个智能音箱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音乐都可以很好的给你补给能量热量。当然早餐还是要吃好啊。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由老白单人独唱版，从周三一直到周日是静云和郭鹏的双人版啊。说到这儿呢，我们还是要和各位来分享一些最新的这个资讯，因为其实大家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看电影，其实最近的好电影还是不少的。当然春节档的竞争可能就更激烈了，因为大家可能关注过这个刘昊然啊、刘浩存、沈腾、尹正他们主演的电影《四海》啊，这是大年初一啊，2022年大年初一全国公映。那么在电影《四海》之前曝光的这个长预告里面呢，也是一个少年啊，叫阿耀的少年，踏上了一段未知的旅程，然后也是一段漂泊之旅啊。我觉得其实韩导演还真的是很擅长这种公路题材，这个也是挑战了华语电影当中比较少见的一种类型片，就是机车题材。这个故事到底什么样呢？我们就不细细的介绍了。我相信呢，有这几位主演，刘昊然、沈腾之类啊，尹正，应该还是会有不少的人被吸引到电影院去看他们的电影的啊。那你们有没有猜到接下来我要放什么歌啊？你们一定要想说啊，老白你肯定会播这部电影的 OST 对不对？你们猜错了，我要播的是这首。用这首《纵横四海》 送给所有在这样寒冷的早晨依然出门去上班和上学的朋友们，好不好？大枣咱们就不用墨镜一戴，谁也不爱了啊，听这首歌稍微有点动能就好。 时代变迁过，也无关对错，逃不掉人间烟火，还是会感动，还是会痛，你我终究皆平庸。情感书理论书读过几本，还不是被情所困，骚动的灵魂浪尽青春，最终去四海纵横。点燃一杯，太多挣扎无可在狂风的冷夜也孤独。点燃一杯，摩登的建筑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时代变迁过，也无关对错，逃不掉人间烟火，还是会感动，还是会痛，你我终究皆平庸。点燃一杯，太多挣扎如可在狂风的浪蝶也孤独。点燃一杯，摩登的建筑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 要把这首纵横四海送给所有早起的朋友们，包括秦晓彤啊，你看，如果你们发微信啊，包括听听 FM 聊天室里面冒泡这个说话的话，嗯，被我看到会有可能点名啊。包括吕小贤， 天南地北，太多挣扎，可在狂风的浪蝶也孤独。情感书理论书读过几本，还不是被情所困，骚动的灵魂浪尽青春，最终去四海纵横。 纵横四海，李荣浩。 早安音乐很响， 各位早上好，我是老白啊。听了一首《纵横四海》，这个首歌呢，虽然它不是那种就是，非常有节奏的啊，就是很有 power 的歌，但是听了以后，你总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酷的人啊。那就是证明你出门的时候穿少了，太酷了。有点冷啊，嗯，我说天气有点冷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啊，防风保暖啊。今天呢，依然我们节目还是提供了奖品，我不知道你前段时间有没有参与我们的这个朝思暮想联动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玩具节啊。现在呢，这个我们的这个玩具反斗城是冲我们回眸一笑啊，感谢玩具反斗城再次为我们提供了价值300元的礼品卡两份。上午10点前，大家可以去玩具反斗城中国啊，这个微信号回复974三个数字，就可以来领取玩具反斗城满158减68，满300减100元的听众专享玩具券啦。前段时间我自己也有朋友啊，就参与了我们这个玩具节，自己也领券什么的啊，特别的高兴嘛，也很开心啊。也有朋友呢，就错过那个就是真正的去使用那个券的时间啊，所以大家也要注意领券以后注意它那个使用的期限，别错过。你拿那券去，你就现场人说你这过期了什么的啊。 算是小小的提醒大家一下。现在来到了7:20，不知道刚才在路上的朋友，你们是不是现在清醒了一些？如果你们还觉得有点困的话，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开的这个音乐的盲盒啊，因为其实现在每天早上都会有一段呢，我们来开出一首老歌，就是在我把这个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推子推上去之前，你一定想不到我要播的是哪一首歌。你看刚才我们播的是李荣浩的《纵横四海》，对不对？我在想什么样的一首歌可以接住刚才这首歌啊？你明白吗？就是我们这行话啊，就接住的意思是，如果前面是那首歌，后面比如说我突然播了一首，打个比方说吧，我播了一首大张伟，这有点接不住。这首我觉得还是能接住刚才那首的。甭管你的广东话标不标准，现在跟着一起能唱几句的朋友都是真的汉子。那女生说，哎，那我怎么办？哪会看清楚彷徨时，我也试过独坐一角，像是没协助。在某年那幼小的我跌倒过几多几多落泪，在雨夜滂沱。一生之中弯弯曲曲我也要走过，从何时有你有你伴我，给我热烈地拍过，像红日之火燃点真的我，结伴行千山也定能踏过。让晚风轻轻吹过，伴送着清幽花香，像是在祝福你我。让晚星轻轻闪过，闪出你每个希冀如落花，快要沾湿我。在上直播，我要是在家里这么吼啊，估计有邻居已经这个投诉我了啊！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唱歌的这个环境、听歌的环境是什么样的。如果你们在车厢里的话，请你放心的跟着我们一起大声的唱，好不好？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来份早餐，用音乐唤醒无精打采的耳朵；一杯咖啡，让阳光驱赶晚睡早起的困顿。嘴角上扬，开怀大笑，欢乐的不只是上班路，而是每一个早晨。2022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Good morning， 早上好。刚已经说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一顿早餐？早餐一定要吃好啊！嘿，早餐。 微笑的蜂蜜松饼做蓝莓，跟牙买加香醇一下的咖啡，哦，半熟的蛋黄留意出阳光味，空气就像桌上模具一样清脆。草地外那去那去，烧着它还要更多的面包屑，经历的通关风里等心乘着风来到就很完美啊。亲爱的不要再皱眉，讨厌这个世界，生命应该要像早餐般愉悦，不要再流眼泪，拒绝这个世界，让你们开心的食物我都学。冰滴过的橄榄又热了些，鲑鱼带来满屋海水的浓味，一小池远方岸第十三的夜，整个室内都听得见飘落的雪，花布的蜜蜂草原，我的油烟打扰了它的向日葵，加一点轻快音乐，一次早餐就一次美丽的世界。亲爱的不要再皱眉，讨厌这个世界，生命应该要像早餐般愉悦，不要再流眼泪，拒绝这个世界，让你们开心的食物我都学。 这是来自萧煌奇，嘿早安用早餐。你听到的仍然是在每周一周二啊，我老白为你送上的早安音乐秀的独唱版本啊，让音乐给你好好的补给一下能量，好不好？说到早餐呢，其实有很多的选择啊。最近呢，我一直在特别推荐说，早餐其实也可以吃牛肉。本节目奖品是由顺心心源提供的价值300元的顺心心源牛肉体验餐厅的无门槛的现金券，顺心心源奥运健儿都爱吃的国产好牛肉啊。微信可以搜索顺心心源牛肉工坊小程序，心源安格斯，您餐桌上的好牛肉，爱音乐爱生活的你值得拥有。啊，咱们的获得的方式也特别的简单，稍后一定要听清楚我的一个问题。抛出问题之后回答加手机号啊，就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奖品了啊。 用心的事不我试着会 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的讨论已经从上面一个半个小时开始了，但是呢还是要听听大佐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聊这个话题，他是怎么想的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那个老白啊， 哎， 我有个问题， 哎，你说， 你说咱一般那些个体育运动、有没有人表达过就是说一整个不能理解、 太有了、 你仔细想一想 啊、 就是前些天呢跟家里边人看足球， 他们就说实在不懂为什么22个人要围着个球跑90分钟，而且半天进一个？为什么要看一辆赛车狂跑2个小时？为什么要打完冰球之后还有一对一单挑的环节？我跟你讲，这瞬间啊我就迷糊了。 嗯， 这么多年的爱好者我解释不了，我只能用热爱来形容，真热爱。老白啊，你也想一想，为什么不能理解呢？各位小耳朵们，今天咱们也来聊一聊那些你最不能理解的体育运动。到底有哪些呢？ 哎，好嘞，我们就来聊这个吧，好不好？哎，如果你们刚才没有进聊天室啊，或者是只是在路上认真收听节目的话，听完大佐这个介绍， 他刚才也抛问题给我了，那这样的例子简直比比皆是。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不懂体育运动很多，包括我自己在内，有的运动其实我也看不懂，但是你身边有没有那样子的家人呢、啊、或者朋友，他们会抛出一些金句，就是他们在看不懂一些运动的时候，偶尔呢也会有一些很精彩的对话，所以我相信会有很多很多故事我们今天可以一起分享，有没有？如果你们有相似的经历啊或者是故事的话呢，请你可以跟我们互动，微信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好吗？刚才其实我看到不少的朋友给我留言呢，啊，然后稍后我们有机会可以点点大家的名儿，好不好？然后呢，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大家其实已经开始在热烈的开聊了，我们期待今天能够很多的精彩的故事，好吗？ Alright， 继续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吧。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我认为非常适合在清晨路上收听的一首歌。你们有看过那个电影叫做《穿 Prada 的恶魔》有没有？ 您好，欢迎打开您的早安音乐秀专属听歌报告。过去的一年，您在早安音乐秀一共听到了5135首歌曲。这一年，您在早安音乐秀听到的第一首歌是。这一年，您和我们共同欢乐 K 歌的第一首歌是。这一年我们单曲循环过最多的一首歌是。新的一年，早安音乐秀从工作日上班路到周末清晨，让我们继续用音乐为您带来每一天的欢乐时光。 早安音乐很秀 ，Good morning。继续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啊！刚才其实话题抛出之后呢，不少朋友给我们留言啊，就看到一些朋友，大家居然也有自己特别不理解的这个运动的项目，你说或者你压根儿看不懂，对吧？ 但是我先说一个我刚才看到的，我觉得还很有意思的，就是不光是我们自己，你身边有的人啊，他其实也不理解你为什么要去进行这项体育运动啊。我们最常见的，其实就是今天我们在投票帖已经发了哈，就是你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有几项运动的选项，比如说足球，这个昨天我们其实自己组内在讨论选题的时候，包括像静瑜都说，哎，我也不懂哎，就是你这个足球啊，二十几个人围着一个球追来追去的感觉，为什么？我该怎么给你解释？这个就是一个竞技的体育的运动，对吧？它的不能说真相，它的意义不是说你要一堆人追着那个球跑，对不对？它是要有攻防，它是要把球踢进球门那一刻，你通过整个一个队的协作。好了，我不解释了 ，OK。这样比如说还有一个朋友，他说我爸啊，他说我爹就不赞成体育运动。我说听说啊，还有人不赞成体育运动，他说我就喜欢晨跑嘛，我就劝他就是哎和我也能一起，然后说哎呦你看爸咱要不然一块跑跑步什么的，然后这个他爹就劝他，哦孩子啊你不能养成这个坏习惯，这一脸问号啊，坏习惯，我说你应该老爸你应该跟我一起动起来，对不对？这要多运动嘛，生命在运动。然后他直接就回了我一句话，生命在于静止啊，为什么？他说你看哈，你看那个动物是吧，那有一种动物我不说是什么了哈，一动不动看它活多少年，这个我竟无言以对，我该说什么？那我要不然我也别动了。我的理解是得休息好，那他得养生啊，作息得有规律，是不是？你看这武侠小说里面人令狐冲不都说了吗，是吧，睡得比较好，活得比较老。 岁月催人老，年龄都忘掉，一壶浊酒把梦醉， 在下令狐冲，阁下可是东方不败，是吧？啊，告辞了。我对你们猜对了，这是《笑傲江湖》霍建华那一版里面的主题曲《逍遥》。 岁月随人老，年龄都忘掉，一壶浊酒把梦醉倒。 崎岖、蜿蜒、连续跑步，看见一路向上的风景，也看见自己内心的向往。 别克 SUV 家族 2.0T 加 9AT 黄金动力组合，匹配48伏轻混科技，酣畅动力助你迎难而上，智慧科技赋能驾享别样品质。别克 SUV 家族2022款全新启航，欢迎品鉴。别克来自上汽通用汽车。The Buick。以上为广告时间。 早安音乐秀，我们的游乐园。早安音乐秀，有真笑的推荐。按下了启动键，来场音乐的冒险。大家都一起来学习你独家留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秀。 唱过了，不好意思啊。Good morning， 早上好，我是老白啊。早安音乐秀啊，这个周一、周二是老白的独唱版，周三到周日是静瑜和郭鹏的双人版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支持啊。刚才呢，不少朋友留言给我，我们放了一首这个歌叫《逍遥》，说到了一个笑傲江湖，对不对啊？不少人说啊，这个谢霆锋唱的好好听啊，掌声鼓励，很想念谢霆锋。但是这个人家是霍建华，好不好？声音是不是有点像？但是真不是谢霆锋唱的啊，是霍建华，他自己也演了那个《令狐冲》嘛。然后本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另外一部大家期待已久的戏，一个系列《乡村爱情》，但是我没有准备那个《屯儿》那首歌啊。但是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乡村爱情》已经到第14了，是吧？优酷的官宣呢是1月24号全网独播。之前不理解，我说啊，这个题材啊，说如果家不是在偶的老嘎，如果不是在东北，是不是不太喜欢这个戏？后来调研了一圈啊，真的是调研了，就问了一些身边的人，还真不是，很多人都喜欢，包括甚至很多的90后啊，甚至00后，都有人喜欢这个戏啊。嗯，很奇怪，但是也合理，是吧？它里面有很多的段子嘛。然后呢，上一部里面这个王小利的缺席，很多人觉得很遗憾，甚至连铁粉啊，就李荣浩还发了微博说爷清洁。然后呼吁刘能回归，成了香粉们的对于新剧的期待。好像呢，这个第14季啊，真的是陪伴了大家近20年的时光啊。这一季的故事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精彩呢？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了啊。今天我们聊的是你看不懂的运动啊，或者说你自己不懂啊，你身边的人不懂，其实都可以。反正呢，我自己有一个体会，就是你永远不要跟你的，如果男生啊。不要跟你的女朋友或者跟你的另一半试图描述什么是篮球场上的三秒区，他会问你说啊，那个为什么是三秒区啊？三秒区他就是不能在里面待三秒，为什么不可以待三秒？待四秒不行吗？我就要待四秒啊！不行，那个是有规定的，是吧？包括越位，他问你什么是越位的话，你其实你很难解释得清楚，你不如就放任他，让他自己好好的看他自己想看的就好了，对不对？这个要解释清楚，确实。很难。 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很秀。 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拼出你我的缘分。我的爱因你而生，你的手握住我的心疼。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在天空静静。眼看春天就要来了，而我也将不再生存。 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自卑，明天再偶遇，我也不敢偷望你。离开我以后，季节冷暖天气，我也置之不理，愿明时也再不记起。离开我以后，我会着不晨早当午夜破进漆黑想念你，离开我以后醉了会看到你，梦中方可变搞地接近你。 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不如平静。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很秀。 好了 了，我们接下来要抛出一个问题啊，我们看看有没有人答对啊，因为我们正在派送的奖品大家刚才也听到了，要送这个牛肉，哎，想吃吗？想吃先答题啊。刚才我们是不是放了一首霍建华的逍遥，想问的是霍建华饰演的令狐冲啊，在小说里啊，但是电视剧应该没有什么其他的结局吧，他的伴侣就是他媳妇儿，他的叫什么名字啊，令狐冲他媳妇儿叫什么名字呢，把他的媳妇儿的这个名字这查户口的加这个手机号啊，就发送至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看看今天谁能答对。 你的甜蜜打动了我的心，虽然人家说甜蜜甜蜜只是肤浅的东西，你的眼睛是闪烁的星星，是那么样的 shining shining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不管是内在没可靠外在没重要，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糟糕，我对你却太好，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哦，你的甜蜜你伤了我的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这一段这个时光的音乐盲盒开到了1995年的12月，自言自语这张专辑来自范晓萱，当中收录了一首既甜蜜又虐心的金曲，这首歌叫你的甜蜜。 你的甜蜜打动了我的心，虽然人家说甜蜜甜蜜只是肤浅的东西，闪烁的星星是那么样的 shining shining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不管是内在没可靠外在没重要，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糟糕，我对你却太好，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哦，你的甜蜜已伤了我的心，到现在发现你的甜蜜是那么遥远的距离。哦，你的眼睛已刺痛我的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到现在你说 sorry sorry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你的甜蜜来自范晓萱。各位早安，继续回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刚才我不是抛了一个题吗，我说这个霍建华演的这个是令狐冲是吧，令狐冲他在这个笑傲江湖里面啊，最后的结局啊就是能陪他走完一生的那个女子，说俗点就是他媳妇儿啊，是谁？然后就有人在那个聊天室里面答，反正不是那个黄蓉啊，他就是赵敏，像郭靖和张无忌应该哭晕在角落吧？还有更离谱的吗？啊，然后你们应该这个能想到一个正确的答案是吧？不要写错啊，写错了这个奖品就没有办法送给你们了。正确答案，记住是正确答案，加你的手机号发送至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然后就可以了。这个答题这件事情嘛，有的时候是看天分，有的时候也得看努力，那有的时候呢它也不是天分和努力能解决的，它得看你的知识点你能不能涵盖这个层面。比如说 早安剧场，让你的牙齿晒太阳。 哎，噼里噼里，我这里有一道幼儿园的题，你能答对吗？ 哎哎，骂谁呢你？我这智商 硕士的题目我都不怕。 那好吧，请填空 啊， 括号括号括号， 嗯， 二四六七八。 啊，数学题啊， 嗯， 来我试验试啊，一二三不对，嗯，零一二不对，嗯，一零一，对了吧？ 就说你吹牛，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哦。 不可能，你说说答案。 你听好哈 啊， 三个括号里呢，分别是三句话。 嗯， 门前大桥下有过一群鸭，快乐快乐数一数，二四六七八。 感谢今日早安剧场的出演郭鹏静瑜。 忘了烦恼，忘了浮躁，忘了每天总是忙总是飘，忘了骄傲，忘了煎熬， 又又 忘了又又 这个，谢谢我们的郭 PD， 用他的一己之力把我们这首歌震得稀碎。 忘了跌倒，忘了跌倒，忘了这些该有多么美好。我脑海中的橡皮要擦掉，一切坏记忆的细胞。哦，为了不哭，我一直大声笑。 我们的早安剧场呢，其实在每周一到周五啊，大家其实都可以在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听得到啊。 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很秀。 I'd spend 10,000 hours and 10,000 more. Oh, if that's what it takes to learn that sweetheart of yours. And I might never get there, but I'm gonna try. If it's 10,000hours. 超级忙慌的请戴荃来帮我救个场，前面这个大张伟的这个脑海中的橡皮擦，这个橡皮可能用的时间有点久。好了，这个早安音乐秀依然是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们稍后8点钟啊，我们继续回来好吗？别忘了刚才那个问题已经抛出了，今天的这个我们牛肉的礼包送给谁呢？我们稍后回来了啊。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们听见时代，我们制造浪潮，时代变化，但音乐永生。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每天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浪潮 Listen to One 首席制作人、主持人麦麦，首席主持人韩立、彭泰呈现。我在浪潮里等你。Listen to One。 真美， 真亮，真精致，还得是国华。 咱都买齐了，金坠、金串、金链，闺女、媳妇、老妈都满意。来国华首饰接金服，2022更幸福。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北京早上7点， 早上好，您嘞！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经过大剧院， 路过潘家园，刚刚送完了孩子。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我是大佐， 我是白洁。 2022年周一至周日早上7点至9点， 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你只需打开 FM 974，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各位早上好，继续回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就在 FM 974，我是老白。我来一首阳光灿烂的歌，能够唱到生活的有些残酷的现实，但是我们依然向着阳光。 在这个城市里，每天川流不息，有着忙着生意，有着忙着吃饭穿衣，公交车依然拥挤，他们上班依然着急，偶尔也会有人相互作揖。像假装，有人丢了爱情，只身他乡。春天有花开，夏天有风来，秋散不开，冬天人不在。春天有花开，夏天有重来，年复一年又重来。当我们唱起歌，我们看起来很快。 今天我们聊这个有关于你看不懂的运动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很多有趣的留言。我就是突然理解说，哎，人和人实在是太不一样了。就是有的人就特别哎喜欢运动，是吧？我总得跑跑跳跳的，要不然怎么这一天可能都没精神。有的人就没有办法理解，甚至没有办法理解所有的体育运动。这微微就说，只要是运动都不能理解，我就是能躺着不坐着，能坐着不站着。 公园里， 呵，好嘞。 当你离开才知道，这些声音一直在心里最深处。 春天有花开，夏天有虫来，秋散不开，冬天人不在。春 我的理解就是，甭管外面的太阳有多好，阳光多么灿烂，你都只是想看着，对吗？ 当我们唱起歌，我们看起来很快乐。当我们跳起舞，好像真的什么都不在乎。当我们唱起歌，我们看起来很快乐。当我们跳起舞，好像真的什么都不在乎。当我们唱起歌，我们看起来很快乐。 好云，阳光一般灿烂的日子，我们要送给所有早起的已经在路上收听我们 FM 九七四早安音乐秀的朋友们，希望这一天对你来说都是充满阳光的快乐的一天啊。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的时候跟我们边听边聊。 Good morning。有的时候音乐会给我们能量，有的时候呢咱们聊聊天啊，说点有意思的事儿。可能这事儿你未必能一下 get 到那个就是人留言的那个朋友那个点，但是你可以试着理解一下，大家发来这个微信的时候，或者是给我们留言的时候，一定有他生活当中不能理解的事儿。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你没有办法理解的体育运动，有人就说到棒球，是吧？就是我们看棒球，你这个运动啊，就是大概是什么积累啊什么的，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棒球就是拿一个球抛，然后击打，跑，然后就没了。高尔夫是吧？这个运动我们听起来，是不是啊？它特别的高端，对吗？啊，所以说呢，这项运动呢，就是被称之为是所谓的这个贵族运动啊，就很多人很喜欢。而对于很多人来说呢，这项运动也没有办法理解。就是你看一场高尔夫球的比赛，有的人会觉得说这场比赛就是他们溜着弯然后找球，然后一脸懵，然后再把球击打出去，然后继续去找球。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这个有关于你看不懂的体育运动的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感谢大家啊，贡献了很多有意思的内容。稍后呢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那个老白啊，我有个问题 啊， 你说咱一般那些个体育运动有没有人表达过，就是说一整个不能理解啊？你仔细想一想，就是前些天呢跟家里边人看足球，他们就说实在不懂为什么22个人要围着个球跑90分钟， 这是最常见的问题， 半天进一个。 嗯， 为什么要看一辆赛车狂跑2个小时？ 嗯， 为什么要打完冰球之后还有1对1单挑的环节？我跟你讲，这瞬间啊我就迷糊了。这么多年的爱好者，我解释不了， 我也解释不了， 我只能用热爱来形容。 嗯， 真热爱 啊！是，我也热爱。 老白啊， 嗯， 你也想一想， 嗯， 为什么不能理解呢？各位小耳朵们，今天咱们也来聊一聊那些你最不能理解的体育运动到底有哪些呢？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了，不光是在聊天室里面正在热聊，你可以微信我们啊。本节目奖品是由顺心新源提供的价值300元的顺心新源牛肉体验餐厅无门槛的现金券，顺心新源奥运健儿都爱吃的国产好牛肉啊！微信可以搜索顺心新源牛肉工坊小程序，新源安格斯，您餐桌上的好牛肉，爱音乐爱生活的你值得拥有。刚才感谢参与互动的朋友们啊，注意自己的手机，有可能电话会打给你领取我们的奖品哦。 在我12岁时回想起大时，多么想谈恋爱，妈妈说就让他来。然而在32岁的我，发现我没太多的心去等待，他失去梦色彩，不得不打 这是薄荷绿乐队翻唱 Taya， 在这样的歌越来越不懂 啊。Taya 那个版本呢，就感觉是真的，他有一个思考的过程啊，从年轻的时候不懂爱情，到慢慢慢慢的懵懂啊，渐渐的可能会有一个理解的过程。薄荷绿的这个翻唱的版本就会让人感觉啊，爱懂不懂，不懂就不懂啊，懂了就懂了，这个感觉啊。今天我们聊的是不懂的体育运动啊，刚有一哥们儿发微信给我说，哎兄弟啊，我早上在听你节目啊，我有个问题啊，为什么有的人打篮球他会旋转自己的身体呢？他说的应该是我。我就给他解释，你知道这个篮球的时候呢，有的他这个知道有个球星叫奥拉朱旺，知道吧，就是他这个梦幻的步伐，他可以旋转跳跃，然后啊他可以闭着眼。 This is your daily rocking time, the good morning show. It's daily rocking time.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崎岖、蜿蜒、连续跑步，看见一路向上的风景，也看见自己内心的向往。别克 SUV 家族 2.0T 加 9AT 黄金动力组合，匹配48伏轻混科技，酣畅动力助你迎难而上。智慧科技赋能，驾享别样品质。别克 SUV 家族2022款全新启航，欢迎品鉴。别克来自上汽通用汽车。The Buick。以上为广告时间。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早安音乐秀，音乐很秀， 音乐很秀。We drink coffee in the morning, whiskey in the evening. 心动是决定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baby. 以后我知道这就是好的一天，平淡却安心的感觉，是因为我有你的爱。 有什么难过？ Good morning， 各位早安，我是老白，继续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啊。今天我们聊你这个看不懂的体育运动，包括你身边的人，有可能你跟他解释，或者说，他也有很多的疑虑，但是你们完全没有办法同频的，于是呢，就会有很多的段子，对吧？然后就是大家也刚才有一些留言，我觉得还算是比较有意思。你说马上要到这个冬奥啊，北京冬奥，其实很多的冬季项目大家都很喜欢，也有一些我是喜欢看的，尽管有时候一开始你没有看明白。也是属于大家不太容易理解的运动项目，比如说冰壶，有没有啊？这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一项冬季的运动的项目。但是如果你看不懂的话呢，你就觉得说他们在那边擦地，是吧？哎，你说这些人为什么在那边一直擦地？然后也有人觉得说冰壶这样运动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玩那个就玻璃球，啊，就是弹球那感觉，啊，虽然它是相对来说现在比较少数的人会从事的运动的项目。但是我觉得北京冬奥到来之前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有的那个小区你看现在它都有那个冬奥的体验的项目，哎啊，这真有那个冰壶的那个体验啊，你可以试一试啊。就像我们刚才有朋友说的啊，这个洋洋洒洒说，他说我感觉啊，你不能理解的运动啊，体育运动就好像说，有的人不理解蹦迪，有的人也不理解这个摇滚一样，但是当你真正的参与其中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哎呀真香啊。有一些是我自己也不太能理解的，就像刚才我们这个有叫麦子这个朋友啊，在微信里面留言给我，他说我就不太理解相扑这个运动。说实话，我也不太理解，他可能他就是一种文化啊，对啊，就是你不要纯粹的把它当成是一个体育运动的项目去理解这项运动的时候，可能就理解它了啊。这里是早安音乐秀，我是老白，我们继续听歌，听志文的自娱自乐。 天气有点闷热，心情有点忐忑，我斟满了3杯酒，在某地某时某刻自娱自乐。

是谁唱的啊？是叮当前两天那张翻唱专辑，翻了小琪的《心太软》。 可惜他无法给你满分，多余的牺牲他不懂心疼。你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 建议我说，哎，你可以，老白，你可以试试击剑这项运动，它是强对抗的运动啊。说你海拔是有优势的，击剑的运动我真的是有兴趣啊，毕竟我也学过，是吧？六脉神剑、独孤求剑、平沙落雁石。有些运动真的你不尝试，你是感受不到其中的乐趣的。虽然你不懂，稍后我们接着聊。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Good morning， 早安，新鲜报。 Good morning， 各位早安，早安新鲜报。稍后我们会有机会来一起了解到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的名单正式公布啊，不知道大家都逛过哪条街呢？真的是好好想想啊。现在的第二届新春贺岁演出季也开启了，多品类演出也是陪着大家一起过大年。葛优、杨颖担任北京广播电视台春晚的代言人，今年的春晚可谓是效果十足啊。在下一段我们会仔细的了解其中啊。 Good morning， 早安新鲜报，让你先听为快。 What's your favorite song? Does it make you smile? Do you think of me? When you close your eyes, tell me what are you dreaming? Everything I wanna know at all. I'd spend 10,000 hours, 10,000 more. Oh, if that's what it takes to learn that sweetheart of yours. And I might.From your grandma. When you think about you forever now, do you think of me? When

了希望，叫醒了所有幻想，和昨夜的浓妆，熬夜不年少都难免轻狂。哦哦，你是有双眼，你敢不敢？并不需要语言，心跳能让你看见，你却视而不见。你说不是孤单，又何苦傲慢？哦哦，谁不曾逃避？谁不曾痴迷？谁不曾希望整个世界都跟随自己？好帅，就在你我的身上，要学会表现。 知道没有办法理解的体育运动，我说不能理解不代表我们不喜欢，有的时候就是你看不懂啊，我是说暂时没有看懂。只要这样一个朋友就说我没有办法理解那个钢架雪车，就是闷着头直观往下滑，然后这个还好现在这些运动都有高清的这个摄像啊，我们其实就基本上可以看清楚说啊，大概这个运动的轨迹是什么样的，要不然观众都看不清，外行更别说看懂了。今天我们在聊天室里设置了一个投票啊，其实有足球啊，有很多女生，别看他们有世界杯什么的特兴奋啊，你看那个帅哥，你真的让他们看懂的，就是可能还是需要一些难度。但我不是说所有人哈，包括篮球，三秒区，我说你很难解释这个为什么有三秒区这么一说。所以呢，稍后有空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啊。当然有的艺术哈，包括体育，其实都是需要你去理解一下的。有可能呢，有些朋友喜欢或者之前看过，那可能就有些基础。没有看过的话呢，需要一个开始，有人带你去看一次，你可能就明白了。比如说歌剧，对吧？听起来啊高大上，是不是看不懂啊？其实也未必，真的，你真的去，然后你了解一个唱段，从一个唱段开始去理解这门艺术。我们来看一下2022年1月18号到23号，国家大剧院自制剧目开山之作《图兰朵》啊，这个在于14年了，现在呢就要迎来第11轮的热演。这一次呢，原定将会直棒国家大剧院的管弦乐团、合唱团，携手歌唱家沈娜、韩鹏、莫华伦、妖红、周小林等，也是会共同唱响意大利歌剧大师普契尼的《天鹅之歌》，经典的巨制啊！相信如果你真的走进国家大剧院去看，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可以去感受一下。 早安乐秀，音乐很秀， 音乐很秀。 早上好，今天的早安热流行，我们了解一首影视的 OST 的金曲啊。我记得好像是不是第一天的节目的时候我们推荐过啊，但是没有在早安热流行这个单元里面和大家的分享啊。最近呢，其实有一些贺岁档的电影陆续上映啊，说这个新年档啊，之后也会有春节档。但是在最近的这些电影当中呢，如果说爱情片啊，这一部应该是有很多人正在关注的，以年为单位的恋爱。前两天我好像看到一个视频，是说这个好像毛晓彤啊、杨乐他们两个人是主演嘛，啊，还去这个环球影城和那个威震天互动啊。威震天说你们是来打广告的吗？这个电影呢发布了这个甜蜜的插曲《想要陪你在身边》， 是中国新说唱的冠军艾热来联手宝藏歌手孟慧圆来惊喜献唱的。如果你听这首歌感受到的是那种轻电子的曲风，然后搭配一些甜蜜的这样的编曲的氛围，同时呢，哎，因为编曲嘛，它总会要把一些新年的氛围加进来，一个感受一下啊，如果是从编曲的角度，他会怎么去理解新年的感觉。这个电影其实已经上映了啊，所以呢，一首轻快的恋曲当中要加温暖的感觉，对这首歌呢也是提出了一些要求，不知道是不是你们心中的这种恋爱金曲的样子呢？好了，我们来听今天的早安热流行，来自艾热对唱孟慧圆。啦啦啦啦啦啦啦，想要陪在你身边。 就这样陪伴在你的身边，永永远远一年又一年，希望一切都不会改变，每天都是最爱的一天。就这样陪伴在你的身边，永永远远一年又一年，希望一切都不会改变，每天都像初见的那天。 今天就是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特别的 rap 版啊，就是是不是非常的酷，就是它有一个很搓碟的效果，对不对啊？这算是给我提出了一个考验和难题吗？ 早安剧场，让你的牙齿晒太阳。 哎，霹雳霹雳，我这里有一道幼儿园的题，你能答对吗？ 哎，骂谁呢你？我这智商硕士的题目我都不怕。 那好吧，请填空 啊， 括号括号括号， 嗯， 二四六七八， 啊，数学题啊， 嗯， 来我试验试验啊，一二三不对，嗯，零一二不对，嗯，一零一，对了吧？ 就说你吹牛，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哦？ 不可能，你说说答案。 你听好哈 啊， 三个括号里呢，分别是三句话， 嗯。 门前大桥下有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 好，谢谢郭鹏靖宇来帮着救个场啊！ 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 哎，朋友，2022年了，祝你步伐轻盈，面带笑容，阳光在怀里，脚下也生风。三餐有伴，一路平安，回家有温暖，工作很简单。 阳光常怀中，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虹，走路人带风，一路歌一路哼，因为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 早安音乐秀，娱乐最王牌，2022朝思暮想，有爱有伴有能量。 成功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 谢谢啊，这个今天我的这个 CD 机，然后我这个 CD 在跟我玩极限运动啊，所以有一些这个搓碟的效果，你们感受到了吧？反正我推荐过了啊，你们想听你们自己去听听看、啊、就是刚才那首艾热和孟慧圆一起来对唱的歌曲，叫做想要陪在你身边。所以刚才我放这首歌的效果是想要陪在你身边，就他就先撤了呗。对，初恋很容易这样，到头来一场空。哎， 感觉飘上你，可爱的一个错误。 今天的早安新报，其实刚才我们也有一些标题和大家先先行分享啊，具体要了解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的名单正式公布了，不知道大家都逛过哪一些街啊？最近呢，这个文化和旅游部呢也是公布了首批国家级的旅游休闲的街区的名单，全国是共是有55地入选，其中呢包括咱们北京的啊东城区的前门大街啊，朝阳区的三里屯，这个太古里，这个两个街区是上榜了啊。大家都知道啊，前门大街呢是造就了这里很多的中华老字号，三里屯就更不用说了，这是北京一个地标式的时尚和现代的都市旅游的景点啊。另外呢，上海的思南公馆的街区啊，重庆的沙坪坝瓷器口的街区，还有黑龙江哈尔滨的中央大街及辽宁省的沈阳市中街，这些都是榜上有名啊。我们特别期待啊，这个疫情早点过去，我们也可以去好好转一转。另外呢，第二届新春贺岁的演出季也开启了，多品类的演出陪伴大家过大年。伴随着2022年的到来，北京演艺集团第二届新春贺岁演出季也是正式启幕了，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最后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杨颖和葛优啊，这个担任了北京广播电视台我们春晚的这个代言人，今年的春晚呢可谓是效果十足。大家都知道农历新年是越来越近了，而我们2022年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呢是将于大年初一19:30在北京卫视 BRTV 文艺频道同步播出。今年的北京台的春晚呢是请到了葛优和杨颖啊联袂来代言，而根据这个总导演秦征透露说呢，今年的语言类的嘉宾既有常青树冯巩，资深笑将啊，像这个宋小宝啊、沈腾、马丽贾冰，还有喜剧界的黑马李雪琴啊、徐志胜。总之呢，会有一场开心的盛宴送给大家。 Good morning， 早安新鲜报，让你先听为快。 像是将人站在江边才江湖，路是路，人走在路上才叫路途，问是问，无是无，有了孩子都叫父母，父母的父母都要入土， 都要入土。 哦，风是风，人迎着风所踩着风路，天是天，人心有天文才叫天赋，阴是阴，书是书，上论两 激动着大树，大树的大树都会糊涂，哈哈，都会糊涂。江湖长路，谁能说我为主？告诉我那些要随风，那些要刻骨。人走才叫人物，心是心，心贴着心走才叫幸福。天是天，哭是哭，爱是太深才叫师父，师父的师父都有领悟啊，师父。江湖长路，谁能守我未途？告诉我那些要随风，那些要刻骨。 这首歌你老忍不住想喊一嗓子师傅，好吧，这是黄渤，哎，收我为徒。 告诉我那些该沉默那些。 只听这个师傅悠悠的说道啊，以后你这个下山以后啊，这个闯祸的时候不要把为师的名字说出来就好。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体育运动啊，我们也特别盼望的时候有人能够替你答疑解惑，是吧？身边的朋友也好啊，家人也好，要不然你可能就不懂，永远这么不懂下去了。你看不懂，其实有的时候呢，是你还没有进入到这个运动的真谛啊，或者说有人来告诉你它真正好玩是在哪儿。就比如说啊，我们这儿有一个朋友就说了，他说这个我不能理解竞走啊，这不止一个人说了，没有办法理解竞走。你说这是走啊还是跑啊？就看得很难受。那你敢说你平常有的时候跑着跑着不会就走起来吗？快走起来这个样子。他说我还看过一节目啊，是那个叫什么四脚跑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个保持者，就他也没有办法理解四脚跑。就 sorry， 我现在也 get 不到，因为理解不了，因为我也没有见到你说的这个比赛是什么样子的。我知道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会有一些团建啊，是不是也有那种两人三足就这种比赛，考验一下你们的默契。不知道你说这个四脚跑是什么意思，很难想象是吧？你看这有一些运动你看我们平常比较常见的，比如说你看这个足球篮球，足球不懂的人大有人在，且不说什么越位之类的规定，就光是说一堆人追着球跑这件事好多人就不懂。伊娜就说，她说我想起不懂足球的我和朋友们当时一起去西班牙玩的时候呢，大家就要求我去看主场。你居然去看过西班牙的西甲的主场，我真是很羡慕你啊。他说然后90分钟比赛下来朋友看得津津有味，然后我呢是一脸懵，就研究足球场的广告。你是也太爱自己的工作了吧。而说这篮球，你看也有朋友说，他说周末就是我外公在家里玩啊，然后就家里看那个 NBA 呢，一开始讨论说，哎，场上这些黑人球员身体素质怎么这么好，播放那个精彩镜头的时候呢，就是外公赞道，他说你看啊，这些黑人就能跳，投篮也这么准，一抬手就进球。然后我还在看那个集锦嘛，我就没有反应过来，就是嘿，又进一个，你看多准，100%的命中率。我终于反应过来了，就赶紧说，外公啊，我就跟你解释一下哈，这个他这个是精彩集锦 ，OK， 那肯定都得进啊，因为是集锦嘛。 外公压根没听我说什么，直接就自顾自说，你看啊，又进一个啊，真的啊，这些老外真的是很会打篮球啊。你就懵，你完全不知道该接下来该怎么给他解释这个事儿啊。所以我说你看，这一个我们可能平常比较常见的运动就有很多很多的有趣的事情。比如有可能你碰到一些情况，你的长辈是吧，逢年过节有可能家里边做客，电视里面可能也在放篮球，有时候尤其是到春节的时候有那个全明星的比赛是吧，当时有哪一年是詹姆斯啊和这个库里还奉献了好像是近十年特别激烈的一次全明星赛，双方你来我往的，然后当然呢也投丢了一些球啊，你不可能每个球都进嘛，对吧，篮球啊。当时就这个家里就一大舅看了一会儿说，哎呀，这两支球队哦，水平挺接近的，可是他们的水平都不怎么样啊。你说你该怎么跟他解释这两个队这两个球员？好吧，不懂就不懂啊，那开心就好。一个也许不太恰当的比方啊，你不懂的一个体育运动，就像你看你身边的一个朋友，他在谈一个你看不懂的恋爱，你觉得你不懂啊？为什么？可是他自己很高兴啊，这就对了。就像有可能你也不懂，说哎，这个人，这个主持人老白一个人跟这个电台里面 radio 里面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一个人跟这高兴什么呢啊？你也不懂啊，但是你应该懂自己的开心和快乐。我加你在一起，我们有这个很开心的这个早晨就足够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汽车音乐会，我是老白。周一周二的早安音乐秀是我的独唱版，周三开始我们继续欢迎郭鹏和静瑜接档早安音乐秀。最后的歌曲是来自于 Taylor Swift 带来这首 Love Story。我们下周一的早安音乐秀再见了，拜拜。 北京早上七点， 早上好，您嘞，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经过大剧院， 路过潘家园， 刚刚送完了孩子，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我是大佐， 我是。 2022年周一至周日早上7点至9点， 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春节值班吃饭难？ 选丽华快餐私人定制的工作餐啊，自助餐、风味小吃、合餐任您选。 春节订餐就选丽华快餐私人定制。 我一路向北，离开寒冷的季节。 对，向北，别开太远啊。